整个里头 这就是应激反应， 叫炸群，这叫应激反应。 老百姓说炸群， 叫炸群，应激反应。所以鸡舍里头要进个猫，哎呀炸群。所以饲养员千万千万不能换衣服进去转一圈。这个养殖业吧，它为了防止有病呢，动物也打疫苗，不光人打疫苗，动物也打，雏壳就开打，打那个鸡瘟疫苗，打法氏囊疫苗，打马利克斯疫苗，打伤寒疫苗，整个这个养鸡就从雏壳到产蛋之前得打十几次， 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样， 跟小孩一样， 定期的， 定期打疫苗， 打不同的疫苗， 小鸡儿也打， 防不同的病哈， 你等到产蛋的时候就不能打了， 为什么？ 那时候再打，它就不产蛋了，打疫苗你得抓它，把它抓住，不抓住你的那玩意儿能打上吗？ 对， 你把它抓住，它害怕 啊，抓那个过程它害怕， 抓那过程它害怕，这也叫应激反应。他一抓住，他一叫唤吧，别的都害怕，他还炸群， 连锁反应， 连锁反应，是吧？你一抓住他，嘎嘎一叫，哗一下子 引发别的鸡， 就全都惊吓啊，他就一个鸡吧就没事了，他就一群鸡啊，有的都上千， 那怎么惊吓以后他容易得病啊，还是怎么的？ 那小孩要惊吓的时候能不得病吗？ 对， 要惊吓大劲儿的能不得病吗？ 对，有的孩子吓完以后发烧了， 发烧了，打蔫了，捏碎了， 对， 不吃饭了，不喝水了。整天就在这么打蔫， 动物也这样哈， 动物也这样。你看那小鸡崽小的时候吧，刚一出壳，你把它，它啥也不懂，你把它抓起来，它也不知道叫唤，疫苗一打，松了它也不吱声。它一长半拿子了，它就知道害怕了，它懂了， 有意识了， 有意识了。你再抓它就叫唤， 会跑了。 它一叫唤吧，它别的都跟着害怕。它一跑你就得撵，你这一撵吧，它别的都跟着害怕。所以把这一群鸡要打完了吧？ 哎呀，那得功夫了哈， 那打好几个小时啊！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 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就一个一个抓， 就一个一个撵呐，一个一个抓呀。这个产蛋前嘛，不装笼子里头，散养，在一屋子里头散养。那装笼子也好抓呀，这散养就得撵呐，是吧？一开始我们不懂 那么多，那是挺不容易啊， 这不容易啊。 对 啊，那打疫苗就说现在吃点鸡蛋， 你还得辨别哪只鸡，他说跑混了怎么办呢？ 现在你看那个城里人说买点鸡蛋吃的挺好，他可不知道养鸡那种艰辛呐、那鸡舍那什么味儿啊，整天都是氨气呀、不用菌的，那整天那都呛死你。 心理分辨，打疫苗， 打疫苗啊！你看你吃那鸡蛋挺香， 就是 你都不知道养鸡户了遭多少罪呀、 这个每一个环节 整天呢 情况您都非常了解， 担心受怕呀，怕得病，怕死了，死了倾家荡产，这瘟疫来了， 那么端了， 这个禽流感一来了，那养殖户那心都碎了， 所有的这个心血投入一夜之间 那就是没了， 就没了， 是不是？咱们城里人吃点鸡蛋、好像没有这个感觉，他如果听到我 想不到那么多， 听到我讲之后他就知道， 对，再买鸡蛋就别讲价了啊，不容易、 真的真不容易、那在养殖业上那赔的倾家荡产的那太多太多了， 遇得过啊？ 对，那就是嘛、我开始把饲料 自己也赔过是吧？ 那不是半年就赔十万吗？ 那时候十万那也不少收入了哈， 所以 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 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不明白嘛，就抓他跑你就跑，我们就打完这个再抓那个，结果他往那一头跑，他往那一头跑吧，他全堆， 聚堆， 聚堆，一个一个往上上。 哎呀，那不踩坏了吗？ 那咱这傻喝的也不懂呢。等他打到底下一看，全死了。那下边那个都捂死了。他一个挨一个，他有毛啊，他下边没有空气，就那踩踏事件，就一个堆一个，那人在下边都死了嘛。他跟那踩踏事件一样一样的。第一次打前不明白，打完了死一半。 哎呦， 你等第二次再打呢，就知道了。那边高人看着。一个就豁了，别让他成堆。啥事儿吧？ 得摸索。 你不干，你就不知道。 你要是凭想，根本想象不到。 你想象不到。 嗯， 就这么打完一次疫苗，第二天你看那小鸡儿吧，全都打蔫儿， 吓得 不吃食，得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。 那这一个礼拜当中，会不会有一些就病死了？ 有啊，有的就引起瘟病爆发呀。 就又发别的病了。 你打这个疫苗是防病的。 对呀、 你比方说打鸡瘟疫苗。